欢迎收睇星期一晚午夜讲嚟倾。咁如果有睇开我哋节目嘅观众咧，见到冇晒梳化，又冇咗个茶几，无端多咗咁多人咧，一定会吓亲嘅。但千祈唔好转台，我哋仍然系最后嘅倾嘅。咁今日点解会有个咁嘅阵式去讲哲学咧？就因为我哋全新一季最后嘅倾咧，有个创意嘅新环节，就叫做哲学二打六。咁究竟咩系哲学二打六咧？严叔， 就系我哋发现咧，我哋倾咗两季哲学，虽然倾得好开心啦。但系咧，其實仲欠缺咗一啲元素嘅，就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傾哲學咧，係最重要嘅唔係嗰啲理論，唔係嗰啲我哋學嘅概念，反而嗰個討論嘅過程、嗰個思維活動，即係哲學最有價值嘅地方。有個好出名嘅哲學家叫維根斯坦咧，佢曾經講過句説話，就係一個唔討論哲學嘅哲學家咧，就好似一個冇上過擂台嘅拳手一樣，根本稱唔上係拳手啊，因為哲學嘅過程先係最重要嘅嗰個最有價值嘅地方。所以我哋希望今季咧帶俾大家一個討論嘅環節，等大家知道咧哲學思辨就討論係咩嘅一回事。 甚至我哋都覺得咧哲學討論或者哲學思辨咧係人人都可以做到嘅，雖然你都要學習係嚴謹嘅，但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好 free 咁樣參與呢個討論。所以我哋哲學二打六嘅意思就係兩位主持啦，同埋六位我哋今日請咗嘅哲學素人。所謂素人就係嗰啲冇正式讀過哲學嘅朋友，咁所以佢哋平時聽講咧，都有睇下我哋節目嘅聽講嘅， 所以你可以引我哋嘅，即係有咩事咧，或者聽講朱文講過咁樣，到時可以。 咁所以佢哋就我哋今日請翻嚟同我哋一齊傾哲學偈嘅哲學素人。 不過要留意，我哋講個打字咧，即係二打六出嚟兩個打六個啊。但係個打字咧就唔係有輸贏競爭嘅意思， 唔係對決嚟嘅。 係啊，雖然即係 read versus 咁啊，但係個重要嘅係因為二打六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個打字係講緊只不過一齊圍爐一齊傾偈， 一齊 圍爐， 即係我哋圍咗個圈。 係啊，因為圍圈咁啊，即係我哋成日覺得咧，即係討論哲學就好似逼近個真相咁啊，有時 係一齊傾 合作緊個活動係好 warm 嘅。係我成個比喻就好似一齊圍爐燒嘢食咁，即係講錯咗，即係圍埋去越逼越埋咧。嘗試揾到個真相係啦，咁咧就可以燒到好美味嘅雞翼啦。 雖然呢啲圍爐燒嘢食好似係另外一啲台中意做啲嘅，係啦，我哋今日係圍爐去傾。 我哋唔係大結局啊，今日唔係大結局都燒嘢食啊， 最新玩法 係啦。 咁我哋事不宜遲，介紹下今日請到嘅哲學素人先。由嗰邊開始，嗰位就係思凡，係啦，中間咧就係大 N， 依位咧就係 Ian。 哦，到呢邊喎，我哋請到阿 Bell、 Hello、 阿樂同埋 Nicole 嘅， 係啦。咁呢位呢六位就是我哋今日一齊討論嘅伙伴啦。咁我哋呢個新環節究竟點樣玩呢？係好刺激嘅。你見到力扣手上呢揸住呢個盒呢，就叫做思考的盒。 咁入面潘朵拉嘅盒子。 冇咁危險。 冇咁危險。唔知打開會放啲咩。 好溫馨嘅。入面就係載住六位呢平時喺生活入面或者工作入面都會諗過下嘅一啲哲學問題。但可能平時就冇人同我哋傾。咁就嚟到呢度，大家一齊傾。 即係問個女仔中唔中意我啊？ 唔係唔係， 我應唔應該辭職啊？ 我唔知啦。公平、公正、公開嘅，就係真係抽出嚟。 真係唔知咩嚟嘅。 我哋都冇準備咁滯嘅，就係即場抽嘅。咁麻煩你 call 我都請咗護計師定係法官嚟咧監視啊！我都係太平紳士嘅本身嚟嘅。 好，咁你監視我， 我可以監視住啊。有啲咩記得揾我啊？即係如果監獄問題嗰啲都揾 我。我唔理你啦，我要抽啦。哇！呢個思考嘅盒，嗱，我真係唔望嘅。系啦，我真系抽呢张出嚟先，麻烦你 call 帮我攞翻。 好啦，你咪小姐啊。 好紧张啊。 系啦，我哋抽到嘅就系林洛斯同学，亦都即系阿 Bell 嘅问题啦。咁我哋或者阿 Bell 记得你头之前同我提过，你关心一啲政治嘅问题嘅。咁麻烦阿 Bell 介绍下你个问题先。 系，咁我个问题咧就系想问，其实我哋作为现代人咧，应唔应该去关心政治？其实我问呢条问题咧，系因为我觉得咧，政治系啲影响大家嘅事啦，但系其实有好少人去关心，因为我哋工作都好忙啊，或者其实我哋睇新闻嘅时候，见到好多社会问题啊，譬如啲可能学童自杀问题啊，或者系楼价好高啊，其实呢啲都系影响大家嘅问题，但系其实都唔系真系好多人去讨论啦，因为可能自己都有好多自己嘅事去忙，咁。就令到我去反省，究竟其實我哋應唔應該去關心政治呢？咁咧，同埋我，譬如我聽過即係哲學嘅一啲講，即係講翻歷史嗰啲啦，可能講話以前喺雅典嘅時代咧，佢哋嗰啲人咧係即係佢哋係嗰個。公共嗰個生命啦，即係要去討論一啲公共事務，其實係佢哋生命嘅其中一部分嚟嘅。咁同我哋係唔一樣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好好奇咯，就想問呢個問題咯。 咁你自己又會覺得，即係你有冇啲咩傾向，覺得有定冇咧？即係有冇責任關心政治呢樣嘢？ 我覺得我哋有責任關心政治嘅，因為係啲影響我哋嘅嘢啦，同埋我哋住喺呢個社區入面都會想我哋身邊嘅人都係過得好嘅。咁、嗯、好似我哋每日出街嘅時候呢，都見到可能有啲公公婆婆佢哋排隊攞報紙，可能攞去買咁樣，即係每日返工都會見到嘅。咁你都會去反思究竟我哋而家生活緊係一個乜嘢嘅社會入面啦。咁、嗯、所以我覺得我哋係有責任去關心政治啦、嗯 嗯。所以就咁聽，似乎阿 Bell 嘅問題就係人有冇責任關心政治啦。而佢初步嘅諗法係有嘅、 哦啊， 而係佢一種可能對社會其他人嘅一種關懷。而引申出嚟嘅一個責任。 不過提一句先，就阿 Bell 先提咗咧，就係、是、以前雅典年代咧，即係所謂民主政治嘅呢個初階啦人類。咁嗰陣時的確係一個公共生活好重要。但不過有一個好唔同嘅地方嘅，而且同阿 Bell 問題都相關嘅，就係知唔知點解佢哋可以有咁多餘暇去討論政治咧？ 因為佢哋有奴隸。 因為係奴隸制嘅嗱，即係而家都現代批評翻以前好容易啊，但係事實上就係佢哋係奴隸制嘅，所以好容易咧、有份參與政治討論嗰啲咧就係、是。主人咯，係、嗯、嘛？奴隸反而係喺個城邦以外，男人啦、啊，或者有足夠某個錢嘅先可以參與嘅。咁、嗯、現代人就唔係咁，我呢支國際唱大佬，即係我唔係人哋嘅主人，我係人哋奴隸啊嘛。即係我做奴隸 自己嘅主人嚟㗎。 我係自己主人，但係更重要，我係自己奴隸啊嘛。即係我要養活我呢副長軀啊，都要咁辛苦，朝九晚十二。大哥點樣仲可以參與討論政治咧？喺尤其在咁忙嘅情況下。我估個問題會更加尖鋭嘅，即係可能個答案一樣嘅、嗯，就係、是、人有冇責任關心政治。但喺現代人會更加值得關心，就係、是、我哋冇呢個空間，係咪要揾嗰個咁辛苦去揾呢個空間出嚟咧？ 唔、嗯、知道大家點睇咧？ 我就覺得嗱，即係我哋而家年輕一輩年輕人，其實我諗都 你係年輕嘅，你肯定 即 係 啲人 我個樣唔夠年輕，係咪？係咪？哦 ，OK， 係，唔係即係我哋經歷咗咁多嘢，咁我諗大家其實都關心政治嘅，即係有時近呢幾年嘅政治風氣。咁其實我都好希望呢、這個即係大家都好關心政治。 嗯、 但係當你講到話問呢個問題係咪責任咧，你就好似將呢件事去到一個即係道德嘅層面，你覺得一個人唔參與政治係咪就係唔道德咁樣樣？咁呢個問題我又有時候會覺得會唔會太過？沉重或者你對於嗰個人嘅指責太過沉重，譬如你講到學童自殺，咁係咪佢其實就係因為佢頂唔順啊嘛？咁你仲要反而指責佢唔關心政治喎？咁係咪其實對佢嚟講係一個苛求嚟嘅咧？咁樣樣，我就有咁嘅疑惑。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問題反而即係我梗係希望亦都鼓勵大家參與政治，但係你問佢係咪一個責任，我又覺得又未必真係一個好即係每一個人嘅責任嚟嘅喎。 你話我會唔會話指責學童去即係唔關心政治係佢哋嘅問題？其實我又唔會話指責佢哋唔關心政治喎，因為佢哋咁多功課做，仲邊有時間去關心政治呢啲嘢咧？咁但係我反而係咁，除咗學童之外，咁仲有其他人噶嘛？咁其他啲可能就算唔係讀緊書嘅人啊，或者係老師啊，或者其他人，佢哋都應該去關心呢個問題噶嘛？因為其實。咁你喺呢個社會度生活，咁做學生嗰啲人未來都會係你個社會一齊做嘢、一齊合作嘅人嚟㗎啦。咁你見到，如果你可能你隔離個同事原來佢以前讀書讀得好辛苦嘅咁樣，咁或者可能佢讀書 係 咯，或者佢可能以前都曾經萌生過一啲自殺嘅念頭，因為讀書讀得太辛苦咁樣樣，你唔知㗎嘛呢啲嘢，可能係個社會嘅隱憂嚟㗎嘛。 咁係咪即係其實你都係認同係唔係所有人都要有責任去關心政治？即係譬如個學生就本身其實冇嗰種責任去關心政治。 咁我反而想問阿樂，咁究竟乜嘢人係有責任去關心政治？有咩人係冇責任去關心政治？ 我其實 阿樂嘅意思係完全冇， 唔係責任， 唔係責任係 美德問題， 所有人都唔 係，係啊，即係好似你讓唔讓座，你冇一個責任去讓座，但係佢係一個美德嚟嘅，你關心佢係， 係啊。我係覺得其實應該係個個人都有需要關心政治，就算你係一個學生或者小朋友，但係只係大家參與嘅程度唔同咯。因為其實一個社會之所以可以運作。就係因為有人組成出嚟啊嘛，咁、而我哋身為嗰一個人啊，即係其實我哋社會嘅一份子，咁我哋社會會影響我哋，我哋其實又唔多唔少會影響翻個社會喎。咁所以如果我哋應該話我哋有冇責任，就唔係有冇責任，我哋有冇需要去關心政治咧？咁其實係有一個需要咯，因為嗰啲嘢係徹徹底底咁樣影響緊你哋嘅生活方法。 我估呢度可以做少少釐清嘅，就係、是、因為頭先阿樂就講過就係話，喂。你講應唔應該，好似去到一個道德問題，意思係如果你唔做咧，似乎係值得譴責嘅，或者你唔啱嘅，所以叫應該係啦。咁所以阿樂就話呢個係美德嚟嘅。我估阿樂嘅意思係咁嘅，就係、是、咧你未必係有責任要參與或者關心， 但如果你竟然咁做咧，就值得你稱讚啦。即係啲嘢係，即係好似讓咗嘛，你話、或者好多位有好多嘢就係你做咗咧，係值得稱讚嘅。但你唔做未必係唔啱咯。所以應唔應該好似係呢個問題。而翻去頭先依人嗰度就係、但係依人會覺得需唔需要、即係需唔需要同應唔應該又係兩個唔同嘅概念嚟嘅、即係需唔需要有時可能係。我有時候有啲需要，但我未必有責任噶嘛。即係我需要食飯噶嘛，但我冇責任食飯噶嘛。即係我死咪我死我事咯。即係一般人咁覺得。所以個問題就係、而家討論應唔應該咧，就似阿樂嘅睇法就係同道德有關。所以會唔會依人變咗講需唔需要咧，就未必係去到道德嘅層面，係第二個 level 嚟嘅。 或者我補充少少，即係我估阿樂嗰個立場，用啲術語啲嘅講法就係、佢覺得關心政治一啲超義務嘅東西啦，叫做有啲咁嘅術語，就係、你做咗係有價值嘅，阿樂都同意噶，佢都鼓勵人做噶，不過唔係必須，唔係一個責任嚟嘅，你唔做咧係唔會俾人譴責嘅。例如你去第三世界國家去助養啲兒童，或者去幫手改善佢哋嘅生活咁樣，你做咗梗係有價值啦。但我哋唔會因此就話你有責任，而家你就要搭飛機去第三世界國家去幫手。 所以我提一提，都驚大家以為個責任好大，因為其實助養第三世界嘅兒童咧係唔使飛過去嘅、即係我驚大家好想助養，但原來要飛過去咁樣就好大負擔，咁唔使嘅。其實有好多方法可以香港助養到嘅，即係推廣呢樣嘢。 我講錯咗，呢個就係阿樂嘅立場啦，或者依人好似就係覺得有需要啫。即係就用翻嚴肅嘅講法，就係人梗係有需要追求健康啦，但係 即係對你好啊， 對你好啫嘛，但係唔係責任咯，因為你唔做，你最多戇居啫，但係唔會係唔道德啊嘛，係咯。咁唔知思凡係咪？ 我幾同意依人啱啱咁講。其實啱啱佢提到一點就係、程度嘅問題，因為、其實頭先好似講小學生咁樣，有冇有冇咁嘅責任或者需要去、關心政治？其實佢哋未有一個咁樣嘅知識層面。即係佢哋未必係真係能夠明白到成個社會係運作係點樣啊，或者即係佢哋未必理解到成件事佢係點樣運作。所以你講到小學生有冇責任或者有冇需要去參與即係關心政治咧，好似佢哋嘅責任或者需要程度係細啲。但係如果去到大人，即係我哋成年人或者點樣嘅時候，即係對於一個社會係認知多咗，咁就好似阿樂啱啱咁講，就係、即係如果參與嘅話，除咗自己對於自己好之外，即係除咗增加自己嘅利益之外，即係都係一種美德。 我估師傅嘅意思係好多時候咧，我哋參與政治有冇需要責任做一樣嘢咧，係同我能力相關嘅。我哋能力有咧，先有責任做到。如果唔係，根本稱唔上責任嘅。嗱，我哋呢節咧討論得好開心啊，不過話題啱啱開始啫。我哋下一節翻嚟咧，繼續同大家人究竟有冇責任關心政治啊？好，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自由有計傾。咁我哋頭先討論緊咧，人究竟有冇責任關心政治？不過喺繼續討論之前咧，要同大家做一個澄清先，因為監製同我講咧，話以防有人真係打俾我申訴，所以同大家講一聲，我並唔係太平紳士嚟嘅，係啦。咁好啦，我哋翻返嚟啦，我哋依一節嘅之後有偈傾啦。 好似係三季之後有偈傾以嚟最有意義嘅澄清。 係啊，我睇到好多澄清嘅成日都，但係呢次真係好大鑊，即係我萬一收到好多 call 咧，即係我唔知點處理一間， 或者真係叫你去監察人哋抽獎 就好啦。係啊，等你翻返嚟討論先。我哋頭先咧講緊人有冇責任關心政治喎，我知道大家係有啲意見想講嘅。 係，咁我都好同意阿樂咁講嘅，因為我曾經就係有試過，因為我係讀作家嘅，咁有唔少嘅同學都會關心呢一方面嘅議題啦。咁佢就同我講，有個同學就同我講話，其實佢爸爸係唔希望佢參與政治，咁所以佢唔可以同我哋一齊去有啲活動咁樣。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其實人係要好視乎有冇嗰個空間去參與政治，唔一定每一個人都有空間，同埋甚至係可能我有屋企人會同我講話啊，其實我覺得我自己即係佢覺得佢自己比較政治冷感。換句説話講，即係好似大家即係政治冷感呢樣嘢，我唔知係 neutral 定係有少少 negative 啦。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如果唔參與政治，可能就會冇咁好。但係我覺得即係真係視乎每一個人嘅空間咯。 所以呢個係關翻上一節最後。阿思凡講一個問題先，其實就係、是、overall 有冇能力啦，或者有冇一個合適嘅環境，先至可以講到責任。有時即係如果我係即係水深火熱，我自己都揾招唔得眼嘅，我邊有空間啫？冇空間，咁自然冇得參加啦。咁都係頭先大英講其他可能嘅掣肘啦。即係會唔會呢、這個能力似乎係同我哋嘅 環境有關？能力啊， 但如果我哋不如試下咁樣 con 翻個題目啊，我哋限制下去討論。如果一個有能力嘅人咧，即係而家即係冇能力嘅冇辦法嘅，我相信即係你叫我飛，我飛唔到啦嘛。即係我 believe 都冇咁有事，即係我都係 I can't fly 嘅。但係咧，我哋可以問就係、是，如果我真係有能力咧，即係我有能力有空間關心政治嘅時候， 我係咪有呢個責任要咁做呢？ 或者具體啲就係頭先阿大欣提到佢朋友係屋企唔俾嘅，但係如果佢屋企俾咧，咁佢又唔出去，或者唔投票，或者唔睇新聞，你會唔會批評佢或者譴責佢咧？甚至即係。呢個係翻翻阿樂一開始嗰個 point 嘅嘛，即係佢覺得責任就太 heavy 太重，就因為如果我哋當咗嗰樣嘢係責任，咁某個人冇做到嗰樣嘢，就等於話我哋要譴責佢道德上有問題。咁所以呢個係咪大家願意接受嘅一個後果呢？就係如果嗰個能力嘅人有能力嘅人有環境許可嘅人冇做到嗰樣嘢，你係咪會鬧佢呢？即係阿樂或者。 其實我覺得咧，責任呢樣嘢，你話睇得重唔重咧，都好視乎嗰個文化係點樣去睇咯。咁其實如果當其他人都覺得有責任，或者佢哋都係有去關心緊一啲政治嘅時候，咁反而你冇做嘅時候，就會變咗，即係你好似喺個群體入邊係即係出咗嚟咁樣。咁我覺得其實同文化有關係咯，同即係關心政治同嗰個文化會有關咯。 即係你意思係有啲文化咧，就有嗰個責任。但有啲文化就冇嗰個責任嘅， 有啲文化可能佢會比較鼓勵啲人去關心政治嘅。 嗯，但係咁我哋都可以再問噶嘛，就係一個唔鼓勵啲人關心政治嘅文化係好啲定差啲咧？即係你似乎就話冇啩，相對於文化咯。但我哋似乎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嘅，就係如果那個文化鼓勵衰啲講，個個都做港豬嘅，唔使關心政治嘅，咁呢個文化係咪冇？譬如你頭先提到雅典嘅嗰個社會好啲咧？即係我哋可能對雅典好多遐想噶嘛，成日都其中一個遐想就係覺得哇好好啊，全民參與政治，好多全民大會啊，喺個 Agora 度唔知點樣咁樣，係咪咁你會覺得點咧？ 我覺得如果一個文化唔鼓勵關心政治嘅話，其實唔係一個咁好嘅文化啦。咁因為你係會變咗你自己嘅事務係俾第二啲人去主宰，咁你即係嗰個人其實唔係即係自由咁樣去管理自己嘅生活咯，其實係俾某一啲人。唔知係乜嘢人啦，去控制或者去即係間接咁樣影響你嘅生活，但你又冇可以作出一啲即係參與啊咁樣樣。 其實呢點我都認同嘅，即係我完全唔認同曬。即係如果係有兩種唔同嘅文化，一個係唔鼓勵社會嘅人參與政治，一個鼓勵嘅話，我都會認同就係、是、即係鼓勵參與政治嘅文化會好啲。但係調翻轉就係、是、當如果喺個社會入邊佢本身已經係唔鼓勵參與政治嘅話，咁入邊嘅人。仲有冇責任去參與政治，或者佢係咪唔參與政治就應該被譴責呢？咁我就覺得其實個答案就應該係唔係咯。即係譬如話你佢哋參與政治，反而自己要付出多啲，但係又得唔到任何收穫喎。咁、你其實你唔可以怪佢，點解你唔付出啊？點解你唔犧牲啊？你呢件事係苛求嚟嘅，我覺得係。 我覺得要反省一下嗰個文化啦。如果係一個唔鼓勵參加政治嘅一個文化，即、就、係、是、一個咁樣嘅社會底下，即、就、係、是、大家去反省一下呢個文化，點解會有呢個文化出現啦？因為關心，即、就、係、是、對我嚟講啦，因為關心政治係。關心緊你自己嘅生活啊嘛，咁人人都有權利去關心自己嘅生活噶嘛，咁我覺得如果係喺你啱啱講呢個情況底下，咁啲人就反而去應該去反省下，點解會有呢個文化出現嘅咧？咁樣， 唔知可能因為咧，我係讀環境，即、就、係、是、我係讀地理啦，咁所以咧又唔知，好似我覺得呢個議題同環保咧其實有少少相近，即、就、係、是、好似你話即係全即係大家都呢、這個社會冇呢個文化去討論政治，其實呢個社會都冇一個文化去傾環保㗎，即、就、係、是、你話如果類似打個比喻，咁嗰啲人走入唔入，即係嗰啲人用即棄飲管，係咪佢哋衰？係咪佢哋有個責任要去自備餐具？咁其實你好難去咁樣去講，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真係即係，我會覺得唔可以用責任呢個字可以去講，好喺道德嘅層面上指責一個人。而且就係、是、我記得我有個朋友好佢提咗一樣嘢就係、是、你要記住，你永遠都係一個小眾咯。即係你係有，你可以有你自己嘅價值觀，你可以有你自己嘅想法，但係你唔可以強迫一個人去跟你嗰個方向去做。咁所以不論係環境又好啦，政治都好啦，我覺得都唔可以話係一個責任，一定要人哋要跟住你諗緊嗰套去做，而係啊，如果佢咁樣做，哦，咁咪好咯。咁但係人哋咁唔咁樣做，其實都唔係佢錯咯。 我試下咁樣討論啦，我試下。即係嗱，頭先似乎兩個唔同嘅方向嘅。有一個方向就係、是、咧，如果我關心政治，係對嗰個國家位，以希臘嚟講啦，對個城邦係好嘅咁啦。咁於是就去到頭先嗰啲問題喎，即係喂如果選擇唔關心，點解要逼佢啫咁樣？即係又或者有時候啲時候我做完啲嘢我咁睇啫，其他人未必咁睇噶嘛。既然係咁嘅時候，我冇辦法，或者係咪應該將我覺得人人都關心政治呢樣嘢 put 俾其他人咧？好似有呢個問題喺度。 但我覺得第二條路咧，就先阿 Bell 略略開咗個頭嘅。但我哋試下，我覺得一個幾好嘅一個理由嚟嘅，但係未開展嘅。 嗯， 就係、是、會唔會有時關心政治唔係想舉個例個城邦好啲，亦都唔係僅僅話將我嘅 idea 想要求其他人跟，係講嘅例子就係要好好保護即係自由啊。就因為頭先阿 Bell 個講法就係、是、政治唔係為人哋有一個位，係為自己嘅。即係因為如果我唔關心嘅話咧，就等其他人主宰我某一個好重要嘅生活嘅面向， 啊、 明唔明我講咩？即係政治佢立咗法，我唔得唔跟嘅喎、 啊。 所以你唔關心嘅話，就即係你雙手奉獻自己各方面嘅自由，俾、 啊、 其他人去決定你。咁、嗯、所以我估阿 Bell 哥講話可以咁樣發展嘅就係、是，喂，會唔會人係應該有責任去保護自己，去保護自己自由？咁如果我唔關心政治嘅，就即係飲人哋魚肉我，呢、這個係我應該好好保護自己嘅一個做法，所以應該有責任咁做咧。我估呢個係一個即係個人層面，但都係講到點解有機會人係有個責任喺度。 因為我聽落有啲似伊人一開始嘅嗰個 point， 即係有需要嗰個 point 咯。即係，但我自己會有個咁嘅質疑嘅，就係我同意嘅，即係成日都聽噶啦。即係你唔關心政治咧，政治都嚟搞你噶嘛。即係呢句成日講法，但係呢句嘢係咪可以推論到人有責任關心政治咧？我覺得未必噶。即係我覺得有可以推論到係我哋有需要關心政治啦。就好似頭先伊人所講，或者我哋頭先阿 Bell 都有提到一個字眼，有權利。去關心政治，因為我哋唔想俾人主宰，我哋應該有權利關心政治嘅，所以我哋應該要有民主制度或者有其他各樣嘅制度去俾你參與個政治嘅決策。但係咁係有權利啫，但係有權利唔代表要有義務噶嘛， 即係權利可以唔行使噶嘛。 權利嘅意思就係我有權投票，我哋應該有權投票，我哋應該有普選，但係唔代表你唔參加、你唔投票就會俾人譴責咯。所以仍然都是那個問題，就是權利需要和責任似乎可以區分開，而你強調政治怎樣影響每個人的生活，有機會被人宰制，這些是推論出一個政府就應該開放給人民參與，但不代表人民反過來有責任參與，即係唔知道大家對呢個理路有啲咩諗法？ 其實我有個睇法，就係頭先就係講到嚴叔啱啱講到啦，就係話似乎呢一個係維護自己權利或者維護自己利益嘅一個舉動啦，但我又咁睇，即係你生活喺一個咁嘅社區入面啦，咁其實你去令到呢一個地方更加有唔同嘅諗法啊，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諗法可以表達到出嚟嘅時候，其實係促進緊促進緊呢個 急急口令好難噶， 即係促進緊呢一個社會嘅發展噶嘛，即係佢會慢慢咁樣進步噶嘛， 咁大家心咁緊急仔一樣， 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即係情況啦。咁我就覺得其實又未必真係為自己。咁其實你為個社區好嘅時候，咁其實係一個互利互惠互利嘅關係咯。 嗯，所以呢個就唔同啦。即係呢個變咗唔係個人層面，即係就係覺得，即係我估咁諗就係，你作為一個社會嘅公民，你有你社會嘅部分嚟噶嘛。如果人人都唔敢做嘅時候，呢個社會好大鑊嘅。而呢個社會有唔同嘅聲音、唔同嘅意見，係個社會能夠進步或者健康嘅必須條件嚟。所以會唔會你作為呢個社，即係尤其是我會教一句咧，就係、是。你長大成人，你去到而家你咁，個社會俾咗好多嘢你嘅，即係有好多即係養你育你咁啦，除咗你阿媽，仲有社會都俾好多嘢你嘅。會唔會因為咁，你都有個責任要回饋翻個社會，就是、包括咗你有責任關心，從而有更加多元嘅意見，令到社會係健康同埋穩定咁發展。即係就變咗你作為一個個體喺個群體裏面都會有個責任啦。咁就講到應該同唔應該啦。 所以我嘗試整理一下少少，即係一開始阿 Bell 覺得有責任關心嘅係因為我哋關心嗰啲。學童啦，關心嗰啲婆婆啦，係想嗰啲同一個社群嘅成員好咧，所以我哋就有責任關心啦。呢個係第一種理由啦。第二種慢慢去到就係一種 self interest， 即係為咗自己嘅幸福，唔好俾人搞，睇下可唔可以推論出有責任關心症。呢個第二種理路，啱啱嚴叔似乎係就係第三種嘅，就係、是、又唔係為咗自己好，又唔係為咗人哋好咁簡單，其實係一個協約、一個承諾咁樣嘅。 即係都唔明白，即係承諾，即係包括咗係，即係就算你冇承諾過，即係你話我出世，大佬都冇應承過出世啦，咁點解喺度？但係因為你長大成人有好多你得到嘅 得咗啲優勢 嘅利益啊等等，或者好處，或者有多嘢係個社會俾你嘅，咁於是你有責任去做一啲對社會係好嘅嘢，包括咗關心呢個社會發生嘅事，從而令到佢有多元嘅發展、 即係有少少似有責任還翻個禮俾人咁樣，即係還翻個禮俾， 即係唔係都要摘翻封禮先 咁樣咯，少少都要嘅，就係、是、要睇下新聞啊咁樣。咁呢種大家又點樣睇咧？即係同唔同意呢個可以推論到有責任關心政治？因為調翻轉講，有人如果攞咗著數唔還翻啲嘢，我哋都鬧佢噶嘛。 即係阿樂第一個 point 話，我哋冇理由鬧啲人唔關心政治，但係而家似乎如果用呢種理路，政城有責任就可以多啲理由鬧佢咯。就是你攞曬啲著數，你唔還禮咁樣。 但其實還禮係咪真係得關心政治呢個路、嗯？甚至關心政治係唔係真係還緊禮，我都有啲懷疑嘅、嗯。即係尤其是而家唔 specific 講啦，總之係某啲社會，你關心政治其實係一種 punishment， 即係一種懲罰嚟喎。佢可能要面對好多嘢，譬如話喺極權國家，佢關心政治可能要俾人檢控，俾人拉去坐監。 但你都還緊個禮俾社會㗎。即係雖然你會賴嘢啦，但咁咪還緊更大禮咯。就係我俾埋條命你咁樣。 即係你覺得佢哋有義務要還翻條命俾個社會咁樣、 嗯？可能太大 啦。我會好尊重嗰啲人，但係嗰係咪人係有責任要做嗰一樣嘢去還禮？我就有咁嘅疑惑咯、嗯。 好，我哋呢節咧都係討論到好激烈嘅，但係冇辦法啦，時間唔夠。我哋下一節咧就要開一個新嘅題目，討論一個全新嘅問題。下一節自我有計傾，翻嚟再傾。好，我哋嚟到第三節嘅自我有計傾，咁我哋頭先就討論得好激烈啦，咁大約大家都整理咗幾種究竟可唔可以 justify 到人有責任關心政治嘅理路，咁 suppose 呢我哋呢節呢就會轉一個新嘅題目，但我知道呢我哋有一位哲學素人好激動，好有嘢想發表啊，咁我哋就俾個時間佢， 有一種悸動嘅心喺度，一年耳一起㗎， 佢開咗一個哲學嘅嗰個生命繼續要繼續關心落去 啊！師傅， 種子， 一種子今日要發芽啦。 係啊，咁其實頭先就係講到有冇呢個責任啦。咁其實就算我哋有呢個責任、有呢個義務，或者我哋有需要都好，咁其實我哋係咪真係有渠道去發表我哋對政治嘅意見啊？或者係有冇其他可以揾到共鳴嘅方法？即係我哋喺社會上面，其實你要發表你嘅意見、你嘅政見，其實好少方法嘅啫。你唔去立法會嘈下，唔去政府中部嘈下，其實係咪真係有咁多方法呢？我嘅意思係，咁所以我嘅意思就係、渠道方面係咪應該多啲呢？或者我哋點樣揾到呢啲渠道去發表咧？ 即係我或者我講下，即係渠道應該多，我諗可能大家都同意啦、嗯。但係呢個係另一個問題嚟，係牽涉到個政府點樣 set up， 點樣安排。 我覺得唔一定嘅就係、是、有相關位就係在於咧，如果其實我哋有責任關心政治咧、嗯，如果而家渠道唔夠嘅話。我哋係咪已經有責任同一時間等於要爭取多啲渠道，令到我哋可以參與咯？呢、這個如果係我哋有責任要參與嘅話，即係當然呢個問題完全係等同嘅。但我覺得有個相關位就是、有機會會因為咁咧，引致到我哋其實有責任爭取一個有更多渠道參與政治嘅呢個制度咯。 咁、我諗大家都會希望多啲渠道嘅，但係呢、這個 你越講越出唔到街咯，係 咯，唔識啦，我要停你啦。第一個問題係啊。收到電話哇！唔得，其實冇嘅，大家冇 唔好。港台咧係公平公正公，冇呢啲冇嘅，絕對冇言論審查。係 啊係啊，我哋討論一個問題，只不過時間問題啫。 時間審查 唔係審查問題。係啊，好嗱，我真係抄個最底嘅。 咁多。 好。思考嘅盒子，好緊張。哇！莊家樂同學就係阿樂，係啊，請你下講下你個問題啊。 咁其實我個問題咧就係、是，即係我哋而家呢個世代成日講大數據咁樣啦，咁我哋成日都會而家好興就係用啲數據嚟建立啲模型咁啊，做啲 係咪高達嗰啲啊？定咩啊？ 女 model， 女 model 文科嘅 女 model， 女 model。 阿樂係數學系嘅，據我所知。 我唔準你硬又講女 model 啊？你咁樣即係咩意思？不過你繼續講。 總之我哋就要用一啲數學嘅模型去作出一啲判斷。咁但係其實咁樣做係咪會有啲，譬如可能有歧視嘅問題呢？譬如我舉啲好實際嘅例子啦，譬如話而家做保險咁樣，其實佢哋嗰啲保費呢，其實全部都係用啲數學嘅方法計出嚟嘅。譬如話啦我哋可能想幫架車買車保，咁佢就可能按以往嘅數據，佢發現可能譬如話女性車禍嘅percentage 可能高啲嘅，唔係性別歧視，例如 真 嘅，唔肯定，例如 咁你假設男性啦，不如 係男性，唔係其實真啲 嘅，你繼續講先。 男性嘅出車禍嘅比率比較高嘅，咁所以佢就會可能喺收保費上面咧，就會收男性嘅保費比較高。咁其實會唔會中間其實牽涉到性別歧視嘅問題呢？咁就呢個問題，可能甚至可以俾一啲情景大家想像，或者大家答下啲某啲情景之下，咁樣係咪牽涉到歧視嘅問題啦？譬如話頭先嘅 case 就係、是，如果係男性車禍嘅機率比較高，而收男性嘅保費比較高，係咪歧視咧？調翻轉，如果係女性嘅話，佢收女性嘅保費比較高，咁係咪歧視咧？ 咁如果佢唔係保險公司啊，但係用緊同一個結果，原來係政府發現女性車、男性車禍比率比較高，佢要男性每個月考多次試，做個再進修班，咁係咪歧視呢？咁、嗯、暫時呢幾個問題、呢幾個情景，唔知道大家有咩諗法咁樣咧？ 我澄清一下先啦，即係我話要舉舉男司機，唔好舉女司機咧，即係有可能已經邊頭啦，哇，政治太正確啦咁樣嗰啲。但我想講嘅就係、是，我想顯示到頭先講嘅例子，即係我驚如果你講，因為事實上有個咁嘅社會嘅黑板印象、就係好多人都覺得應該女性係車禍率高啲嘅，因為黑板印象嚟嘅。咁我冇數據啦，可能真可能假，但由先攞個例子嚟，所以我就話不如用男啦，咁樣就比較知道係講一個例子。如果係咁嘅時候，咁算唔算歧視咧？ 或者我哋收集先啦，講個保費嗰個 case 先啦。即係或者我再強調一點先，就係嗰啲數據係真嘅。即係大家 assume 啲數據係真先。即係 let's say 男士真係喺嗰個社會車禍率係高啲嘅，係數據係準確嘅。咁佢因此令到佢保費有所唔同，係咪歧視？咁呢個就好具體，大家可以討論一下咁樣。大家覺得呢？ 我認為其實要睇下嗰個，譬如保險公司啦，佢係究竟個目的係想真係究竟男性會發生意外嘅意外會多啲啦，定其實佢係想邊緣化嗰啲男性咯？因為對我嚟講，我覺得歧視嘅定義係我想令到呢個人被個社會邊緣化嘅，或者令到佢可能會冇咗一啲嘅著數嘅，咁呢就我認為呢叫歧視咯。咁但係如果譬如保險公司，佢真係用數學嘅方法揾到，哦，原來男性出意外嘅機會大啲，咁只係保障翻其實保險公司，但係其實對男性佢冇任何可能畫一條界，男性又唔可以入嚟嘅，唔可以做呢啲嘢嘅咁樣嘅諗法。 我覺得 Even 啱啱講個 point 咧，你講到有即係你會考慮翻嗰個目的咯，即係佢做依樣嘢，佢對男同女嘅保費 charge 唔同，嗰、那個目的係乜嘢？我即係啱啱咁講就係因為商業考慮咯，因為可能啲數據就係出咗嚟就係個意外率高啲，咁嗰個性別咁、那個 charge 個保費就會高啲咯。咁佢嗰個目的唔係話要去邊緣化嗰個性別，或者係即係佢對其中一個性別有偏見，佢唔係真係有啲偏見咯，佢係有佢個目的係真係基於商業考慮咯。咁我覺得喺呢個情況底下唔算係歧視咯。 不如我又試下舉啲例子啊，即係頭先講話目的好重要啊，即係如果個公司為咗盈利啫，我唔係好心想邊緣化某一個性別嘅，咁似乎唔算。嗱，我哋設想係咁樣啦，喺個社會度咧，喺個社會度咧，原來即係有一個咁嘅社會啊，唔係話香港啦，即係咧可能係歧視情況好嚴重嘅，即係咧某一個性別咧嘅地位係好高，另一個性別地位好低嘅嚇，一個母系社會咁樣舉個例。咁如果喺嗰個社會度做生意咧，反而可能你刻意做一啲咧好明顯性別歧視嘅政策或者嘅呢個商業嘅 policy 啊，譬如舉個例，某一個得益嘅性別咧就會好平嘅，另外一個就好貴，唔關事噶，我就係想咁樣。不過嗰個社會因為咁咧好歧視噶嘛，所以咧嗰啲人就會因為咁咧好狠，覺得個形象好好嘅呢間公司係啦，嗰個性別嗰啲係差啲噶啦，所以你做啲啱曬我諗法，我就好肯幫襯你。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咧，都係佢出於商業考慮啫。咁但係亦都目的上真係唔係為咗歧視喎，唔係話邊緣化咗。不過我一定要行一啲咁嘅政策，佢先至最大化到佢利益。咁你係點睇咧？即係會唔會係都咁冇乜問題咯？賺錢啫嘛。 我又覺得其實未必係關目的事嘅，即係可能我對於歧視嗰個睇法，可能係你對於某一個群組，佢有一啲對於佢嘅評價係基於一啲唔關事嘅原因。即係 let's say 可能譬如覺得女性係揸車特別好嘅，其實可能有機會係咁，但係你係只係單單因為佢係女性，你就覺得佢揸車特別好，但係中間其實冇一個特別嘅correlation。特別一個因果關係，其實可以揾到出嚟嘅話，其實我覺得都已經有機會算係歧視咯。咁所以你頭先講嗰樣嘢，如果其實佢冇原因底下，佢無啦啦就俾著數某一個群組嘅人，其實都算係歧視咯。 咁我有另一個例子情景係相關就 即係有備而嚟 嘅，好問噶嘛。咁梗係準備做咗功課啦。譬如話好簡單，一間公司佢想請 sales， 咁佢譬如可能係美國公司嚟嘅，佢想請 sales。佢發現白人 sales 嘅 profit 即係賺嘅錢咧係多過黑人 sales 嘅，咁佢就請白人啦。但係佢其實唔係歧視黑人喎，可能佢自己都好歡迎黑人，甚至佢自己可能都係黑人嚟嘅喎。但係佢根據佢過往佢 sales 嘅數據，發現可能白人做 sales 賣得多啲喎。咁佢就因此喺白人同黑人之間揀請白人。咁背後咁佢唔係想即係排斥啲黑人。 咁佢算唔算歧視呢？ 我想做少少整理先嘅，因為已經我覺得討論得幾快個速度，我做少少整理先。就係頭先 Ian 一開始個 point 咧，同 Nicole 個 point 已經唔同啦。即系 Ian 覺得係由個意圖或者個目的決定嘅，即系阿 Bell 都同意嘅，係由個意圖同目的決定佢係咪歧視，就係佢係咪真係想令到某個群體被邊緣化？如果係嘅話，佢就係歧視；唔係就唔係。咁但係阿嚴叔咧就似乎舉咗一個反對咁樣啦，就係點解關意圖事啫？即係有啲你冇個意圖，但你都搞到嗰啲人好慘，搞到啲人係邊緣化，咁就係歧視啦。點解要理佢意圖？呢個第一個可能嘅 proposal， 而跟住要回應嘅反對啦。咁Nicole有另一個 proposal 嘅，我覺得就係睇嗰樣嘢同個判斷係咪有一個 correlation， 佢所講就係咪關事。咁但係阿樂就好快咧就提出呢個反對，就係有啲 case 咧，有啲例子咧係。關事，但我哋都覺得有少少唔能夠被接受啊！即係就係頭先白人，佢係白色嘅人，佢嘅人種同佢 白人係白色嘅人，即係 Spider 名啊！講係 Spider 人， 就係佢嘅人族，佢嘅膚色同佢能夠賺幾多錢咧？學你話齋係有 correlation， 係數據顯示咗出嚟、但係我哋。似乎都覺得呢個有機會歧視，但按你頭先個 proposal 應該就冇問題㗎啦。 未必嘅，因為有啲人覺得係冇歧視啊嘛。有人覺得我真係請白人係 sell 得好啲，咁就請白人咯。 但係我個 point 係其實佢可能數學上有 correlation 啦，但係佢未必有因果關係，即係又或者應該再去揾出個原因點解會有呢？ 咁如果實際個原因就係原來係啲客有歧視， 中意白色係咯， 係啲客有歧視。 事實上呢個係社會嘅常態嚟嘅， 係啊係啊。 事實上有好多，就算香港都係，我相信即係有啲少數民族、少數族裔係難啲揾到某啲工嘅，其中一個好重要的原因係就係啲客唔中意咯，即係甚至有時坐車坐隔離都唔想咁咯，咁就會令到佢哋其實能力上或者相關嘅技能上冇低啲嘅，咁會唔會係相關呢？ 但我係覺得就算係咁嘅話，其實可能作為嗰間公司都有責任去唔好去 promote 呢一樣嘢咯。即係唔好去推呢一樣嘢。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呢件事，因為其實佢實際上係歧視嚟噶嘛。 咁佢唔做當然係好啦。咁但係佢做咗係咪歧視咧？ 即 係 算唔算？ 不 如我哋睇下另外一邊。思文或者大英會有睇法。 其實我頭先即係聽到阿樂咁講啦，就佢嗰個例子就係個白人好似叻仔啲，跟住個黑人好似冇咁叻仔，跟住所以就請個白人啦。咁似乎係基於佢哋工作能力嘅一個表現咯。咁請個白人咁其實好即係好合乎常理啊！即係就算佢哋係同人種，即係兩個都係白人，咁亦請一個叻啲嘅人，咁 但係佢頭先嗰個設定嘅情景係，其實佢能力上都冇差異，佢 sell 得好啲咧，即係因為個社會本身啲客，可能啲客本身就係有啲歧視啦，覺得同我譬如同我同一個種族啊，或者甚至係覺得白人係高等啲，舉個例，於是就比較想同佢買嘢，咁時佢就會 sell 得好啲。 因為我嘅睇法就係其實同歧視另外一個差唔多嘅字眼，其實我覺得係平等嘅機會咯，即係平機會都係平等機會咩咁樣啦。 白人都係白色嘅人種。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佢一開始去 apply 嘅時候，即係佢 apply 呢份工嘅時候，佢哋係咪有一個同樣嘅 standard 去interview， 即係對於佢哋嘅能力去做一個審核咧？咁機會上面，即係一個平等嘅機會係好重要咯，我覺得。 所以我都有諗到呢樣嘢，即係一路講嘅時候，我都喺度諗緊啊。咁其實咪講緊，如果唔歧視，係咪就有個平等合理嘅待遇？咁我哋就要諗到底乜嘢係平等，同埋乜嘢合理？曾經就係有人講過乜嘢係公平，就係唔係講緊每一個人都有分配到同一樣嘢。於是我又會諗，其實呢樣嘢會唔會都係關歧視事呢？即係例如有啲人佢可能。個人種就係比較唔被社會接納嘅，我哋會唔會俾多啲 機會？ 係少啲機會俾多啲機會佢咧？ 嗱，呢個好好嘅問題嚟嘅。不過咧，我哋時間關係咧，我哋今節首先就停喺度先。我哋翻嚟咧，繼續聽大英講點解呢個係一個問題。 好，我哋翻到嚟最後一節嘅自由友嘅傾，咁頭先都係好激烈嘅討論，同埋究竟咩叫歧視？咁我知道大 N 咧就有個 point 咧未 finish 嘅，未完成嘅，咁我交翻個時間俾大 N 先。 A B C 嚟喎，原來你 ，sorry，sorry，sorry， 我哋繼續 continue 啊， 繼續 continue， 你繼續 continue。 純粹就喺度諗緊啊，咁唔歧視，咁即係講緊要追求一個平等啲嘅待遇，咁所以就啱啱就講到話啊，其實平等嘅機會或者合理嘅待遇，唔係講緊每一個人都有 即係同一樣嘅機會，而係有陣時會俾多一啲機會嗰啲人啦。咁但係其實我知道喺呢個社會上咧，對呢一樣嘢，對呢一個嘅方法咧，都係有好多意見嘅。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其實並唔係咁嘅，例如例如就係有聽過 SEN 嘅學生可能會有多啲時間咁可能有啲人都會覺得 SEN 係呢個特別嘅教育需要嚇，我驚未必知嚇。 咁其實佢哋係咪？即係俾多啲時間佢啊，或者係俾多啲幫助佢，係咪真係一個 fair to 一啲正常 normal 嘅學生咧？咁呢 啲或者我舉多啲例，係好多呢啲例子教育入面，即係唔單止係 SEN 嘅學生多啲時間啊，例如大學好多修身，例如台灣咁樣原住民係可以加分嘅，你美國一啲少數嘅人種都係可以加分嘅， 但華人冇喎，我知，因為華係太多， 已經華 太多人， 都其實全部都係 Asian 人係冇，係全部都係華， 所以 韓國嗰啲係咪？ 所以個 point 係好似嘅，即係就係特登俾多啲分佢哋，究竟係平等啊，定係究竟逆向歧視或者咩咧？ 可以俾一個少少嘅背景資訊嘅大家，就係、是。我估大英帶個 point 出嚟咧，係即係好似講緊其他嗰啲特別考試安排咁關咩事咧？係我講個 point 係咁嘅。就係有時候我哋諗咧，歧唔歧視咧，係要諗埋成個社會個大結構。即係如果有一某一個性別又好，種族又好，佢如果喺本身成個歷史裏面令到佢本身係長期受壓嘅，所以係個結構嘅 setting 係對佢好不利嘅。咁於是，如果你話哦，我而家喺呢個位度，我同等考慮佢哋啦，但佢哋本身個社會裏面就係比較受壓嘅一群咧，歷史裏面你同等機會即係等於少啲機會咯，係嘛？咁所以有時候就話，我哋應該俾一啲方法咧，令到佢拉翻高啲，係啦。譬如我先講，咪一少數族裔，因為佢哋社會上係受壓嘅長期，就俾多啲機會佢入大學。舉個例，咁呢啲就係所謂嘅呢個糾正嘅措施啦。咁翻返頭先個 point 就係咧，會唔會有時就算個性別議題真係相關嘅，即係可能真係舉個例啊，某啲性別揸車真係差啲位好啲啊？我哋係咪要諗一個大啲嘅問題，就係、是、有冇時候係就結構使然，使得佢哋會有一個性別嘅差異？那個差異會唔會其實唔關性別事？是關啲社會嘅結構事，而我哋如果因為咁而令到哦，咁但係你真係因為咁要保費多啲喎，會唔會其實都係唔 fair 啊？因為你唔緊嗱，同等對待啫，同等考慮，唔係咯？會唔會有啲人會覺得我哋應該幫嗰啲受壓多啲嘅先至叫做 fair 咧？如果唔係，反而係一種歧視咧。咁、我冇大嘅 point 可以拉翻嚟呢度講，係啦。 所以其實翻翻去一開始嗰個幾個 situation， 其實我自己心裏邊有啲答案，就我覺得，譬如如果你講緊喺可能係講緊一開始講緊政府要唔要搞每個月要佢考個試嗰啲咧，譬如喺某啲國家，譬如話啱啱解放俾女性揸車嘅地方，譬如沙特阿拉伯嗰啲，其實我覺得係嗰一個係歧視嚟嘅，因為佢有一個好強烈嘅既定印象，就係覺得女性揸車係比較危險嘅。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係會的確係你其實你咁樣做係強化緊呢、這個黑板嘅印象，其實係對緊嗰班被歧視嘅人係唔公平嘅，所以我覺得咁樣係歧視嘅。但係調翻轉，我又想問另一樣嘢喎。咁其實係咪即係話你會造成唔公平，就一定係歧視呢？即係你有差別對待，係咪就一定係歧視呢？我有個新嘅問題咁樣諗。即係譬如話，如果我譬如我收保費咁樣，我 收保費啊嘛，唔係收保 係啊，即係保險公司 啊嘛。你冇漏咗個字㗎嘛？ 保費 唔、 okay、 出得街，唔出得街呢啲嘢係保險公司想 我驚毀咗你職業啊！喂，我哋 設定個保費咁樣。咁佢發現佢突然之間唔知點解佢有種奇怪嘅設定方法，就係話身份證號碼入邊有個七字嘅人，佢就要收佢保費特別貴。 點解？因為同佢數字有關嘅。 佢自己計保費可能咁樣先算啦。咁其實佢係咪歧視緊嗰啲身份證號碼七有個七字嘅人咧？咁唔知道大家有咩睇法咧？ 因為我覺得呢個同即係同大 N 嗰個 point 未必咁相關，但係同 Nicole 嗰個 point 就好相關嘅，因為。我 get 到力 call 對於歧視嘅理解就係究竟嗰樣嘢關唔關事？咁我覺得呢個係最大眾對於歧視嘅理解，即係點解咩為之歧視啊？就係、是、你因為佢嘅宗教，因為佢嘅膚色唔請佢，梗係歧視啦。因為 工作唔關事， 因為 唔關 事啦。因為要睇佢工作表現噶嘛。何思凡頭先講，睇佢工作表現嚟決定佢請唔請，咁即係個平等嘅競賽嘛。咁但係你因為啲唔關事同個遊戲同個競賽冇影響嘅 factor， 佢嘅膚色、佢嘅宗教而決定收唔收佢、請唔請佢咧，咁咪唔關事嘅。所以 Nicole 一開始嗰、那個，我覺得嗰個諗法係同一般對於歧視嘅諗法係好接近嘅。而我估阿樂啱啱個例子就係其中一個可能嘅反對咯，就係、是、其實唔關事，唔一定係歧視嘅。就係你頭先講嗰個身份證七號嗰個例子、就係咁身份證有個七字同佢嘅工作表現應該都冇關係㗎。 係佢個人蠢啫，即係嗰個老細迷信啫，佢古怪啫。但係同我特登唔請啲黑人，特登唔請某個宗教嘅人，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即係我哋覺得特登唔請黑人先係歧視，特登唔請身份證有七號係古怪咯，即係好似有少少唔同咁。呢個係另一個。 即係阿路覺得呢個唔係歧視嚟嘅。 我唔知道，我就想問下大家有咩意見。 即係我只係覺得我自己覺得唔係歧視嚟嘅、嗯，所以就顯示咗我對於歧視就唔止係咪淨係睇佢關唔關事咯，係啦咁咯。唔知道大家覺得點咧？呢、這個 case 我自己覺得即係回應翻你頭先講嘅嘢啦。我自己覺得其實都算係歧視嚟嘅，因為其實某程度上，你雖然話我唔知點解佢會無啦啦七字嘅人唔請咁樣咁，但係某程度上即係佢嗰個原因，即係佢冇原因啦。其實某程度上都係 unjust 啦，即係佢喺冇原因、冇情況之下，撇除咗呢班人，其實有機會工作嘅可能性啦。咁所以我覺得都算係歧視咯。Even 即係就算係我哋唔明白 ，Even 就算 ，ABC 雙重就算就算我哋， 就算我哋唔明白都好啦。咁但係其實佢係咯，即係撇除咗佢哋有機會。 咁我推到極端啲，佢可能佢收咗一大堆履歷表，佢喺入面隨機抽一半人唔請，咁佢咪歧視緊俾人，即係俾人抽走咗嗰啲人。 因為都唔關事 咯。因為抽唔抽中都係唔關事噶嘛，同你個能力，你咁啱被抽中被唔抽。 但係隨機同你特登去揀七字又有唔同嘅咯。 唔同點喺邊 咧？如果個七字係隨機抽出嚟嘅咧？ 系啊， 我呢个十个 number 我随机抽咗个七字出嚟，咁好啦，佢就要双倍保费位，我就唔收佢，唔请佢啦咁啊。 其实我想翻翻我嗰个 point 嘅，就 系 啱啊，唔系咁你咪其实咪就系边缘化紧嗰啲人咯。譬如你发现到原来身份证有七字嘅人，佢嘅工作能力会低啲嘅，但系你其实中间个逻辑讲唔通噶嘛。只不过咁啱嗰个数据，即系其实中间逻辑冇推到落去啊。只不过嗰个开始同结果好似一样咁样。就令到你覺得好似身份證有七字嘅人就會工作有問題，但其實你而家咪邊緣化緊嗰啲身份證有七字嘅人咯。 咪但阿樂一開始個例子 唔都但係有三次喎， 其實但係 即阿樂一開始嗰個例子係同工作表現完全冇關嘅，即你仍然都係假設有機會咁啱得咁巧七字嘅人咧，就工作表現未必咁好，咁就討論呢個係咪其實啊？嗰、那個例子再極端啲，係完全同工作表現冇關咧，就真係隨機嘅，咁係咪歧視咯？ 所以討論個重點係唔係逢係我哋有一啲唔關事同嗰個決定唔關事嘅因素去幫我做決定，就係、是、其實有歧視嘅一個決定嚟咧。 我自己覺得其實唔係歧視嘅，因為你講七其實依樣嘢佢係真係randomly 咁樣抽出嚟噶嘛，咁即係話其實隨時都可以係一，隨時二，隨時三，隨時四都得噶喎。咁其實咁點會有歧視？點會有唔公平嘅情況出現？ 如果嗰個僱主突然之間我隨機抽一個種族出嚟唔請，咁算唔算歧視呢？ 我覺得唔係咯，如果佢真係隨機嘅話，但係如果男女嗰個咧，你話佢係有一個原因，跟住但係佢係一個唔關嗰件事嘅原因，即係你話我請嗰個男仔或者女仔係唔係基於工作能力嘅，係基於我自己對嗰個性別嘅偏見嘅。咁呢個原因其實係唔關你想去請佢依一個行為事嘅喎。咁而呢個原因係真係針對緊嗰個性別嘅喎。是唔关我想做件事，但系针对紧个性别，咁我觉得呢个就系。 如果个老板真系对七号身份证嘅人有偏见， 所以我就系想讲，其实嗰个分别就系、是、系咪 random， 即系佢真系想随机抽一个 number 出嚟啊？定系即系佢好似而家好似系讲紧，如果佢随机嘅话，件事就 justify 咗啦，就好似讲得通过去，因为嗰个系一个理由。但系如果唔系，其实我本身对七字呢一样嘢就好唔顺眼嘅。有七字我就覺得唔落禮㗎啦，咁其實我就覺得算。 咁你對七字唔順眼啫，咁但係其實佢唔係對即 係唔係歧視七字，即係咁啱對唔順眼，因為唔係真係有個特別嘅原因睇唔順眼佢，或者唔中意佢。 係啊。 不如我哋睇下思凡或者大英會唔會有咩睇法？ 我喺度諗緊就係啱啱係咪 Nicole 嘅意思就係、是、如果佢係唔係隨機而佢揀咗一啲嘢，咁就係歧視啊？ 唔係隨機。 但係揀咗啲嘢， 佢個意思如果係隨機嘅話可以接受。 如果昂平360，佢而家俾人哋係咩360嗰個身份證就唔使 好嬲啊！我 俾錢啊嘛，咁我都冇嘅。咁我喺度諗緊，咁係咪即係話哦？你而家特登你故意喎？你真係故意特登係360，你真係揀咗，因為要符合佢個名啊嘛。咁但係你咁你呢個算唔算歧視？ 呢個唔係呢個已經唔係隨機啦。 係啦，呢個係三六 零，所以就係歧視啦。 所以歧視啦，即係第一個方就係佢覺得似乎冇歧視。 係啦，我覺得係冇歧視，但係就有啲，所以我就係第一條問題就係問你先，你係咪覺得除即係揀咗就已經有歧視？所以我都有陣時都會覺得啊， 因為好幫你。 咁其實你頭先講嘅即係三六零係俾啲著數佢啊嘛。 嗯。 但係佢哋頭先講嘅係逢七節唔請，其實係一個懲罰嚟嘅。 嗯， 其實是一個懲罰嚟嘅，即係好似我食放題咁樣，身份證有個七字唔使俾錢咁樣，咁對於我好著數，但係對於其他人係咪又係歧視咧？ 即係三六零，如果係雙倍價咧，就算歧視啦。你有三身份證三六零， 或者我調翻轉講，我專請，我開個 offer 出嚟，專請啲零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嘅人，咁係咪就唔係歧視咧？ 我又再諗到歧視，就係講緊公唔公平嗰個待遇啊嘛。咁你俾著數人同埋懲罰人都係一個製造唔公平現象嘅。 總之就有差別啊嘛，即、就、係、是、對待上，無論係俾啲著數佢哋，即係懲罰佢都好。 所以我最尾都係想去翻啱一開始嗰方，就係其實佢哋對於工作，即係佢能力上面。應該是關於那件事，而不是一些側邊的東西。 我試下將剛才大英再早啲講佢嗰個 point 同呢個 point 扣埋啦。即係大家可以諗下 ，random 嘅嘢都好啦。我哋有社會結構喺度噶嘛。如果社會結構本身係對一啲性別或者種族唔 fair， 即係其實唔關事嘅種族性別，但係佢又唔知點解某啲考慮到一般嚟講會睇低佢啲。如果你某啲就算係 random 嘅 case， 但係會加劇咗呢一個唔 fair 嘅地方，會唔會就比較能夠稱係歧視？如果其實相反嘅係唔關事嘅，可以譬如七字咁亂咁抽。因為都冇加劇，因為不嬲冇對七字有特別歧視啊嘛，即係可能有時候嘅香港都，但係正常冇噶嘛。 所以我好同意嚴叔，即係其實一個大結構嘅問題咯。即係所以就個問題就係七字身份證有七字嘅人係咪本身係一個族群？佢有冇佢喺個社會入邊嘅地位係點？咁先決定到佢係咪歧視咯。所以關唔關事啊 ？Where random 對我嚟講就唔係歧視嘅一個要素啦。 不過今集咧講到咁耐咧，我哋討論咗兩個大問題，我哋希望大家咧可以感受到哲學嘅討論係咩嘅一回事，即係哲學大亂鬥你可以話，大家一齊傾下。我哋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哲學有偈傾。